北京时间零点整。 北京的声音， 北京的声音， 的声音。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新闻广播， 新闻广播， 新闻广播，调频100.6兆赫， 调频100.6兆赫， 中波88千赫， 中波88千赫， 北京新闻广播。纪实的笔触还原社会原貌，用动情的声音播讲世间万象。作者播者为您送上第一手的原创作品。北京新闻广播，中波88千赫，调频100.6兆赫，纪实文学联播。 1937年7月29日，北平沦陷。在漫长的岁月里，日本侵略者对北平实行残暴统治，陆河中学被炸，云居寺被炸，民居被炸，卢沟桥枪声震天，这是北平历史上最黑暗、最悲惨的时刻。这座有着古老历史和光荣传统的城市，欲强弩而不退，靠同心度浩劫。平西、平北、冀东、冀中抗日根据地的建立，在北平郊区燃起燎原烈火，抗战烽火席卷平郊。北平人民在党的领导下，全力支援抗日根据地的建设，保存发展了地下革命力量，谱写了爱国主义的壮丽诗篇。纪实文学联播节目继续为您播出长篇报告文学《北平硝烟》，作者孙经言，演播阿达。 山西河曲是交通要镇，有很多的煤窑矿工，在中共河曲县委帮助下，白蚁化找到了八路军120师。抗日先锋总队在晋西北河曲县娄子营镇整训，120师宣传部部长徐文烈给部队讲课，帮助部队筹集给养。白蚁化和财山率领部队进行军训，帮助当地培训县区武装自卫队，从中选拔一批优秀战士进行扩军，队伍发展到了400多人，扩大了抗日先锋总队的力量。1938年4月，贺龙率领的八路军120师对抗日先锋总队进行调整充实，白蚁化任总队长，马龙兴任参谋长兼政治部主任，下辖2个大队和骑兵队。这支队伍在河曲镇的煤窑沟配合120师和日本鬼子作战，打了个漂亮仗，毙伤一批日军，击毁40多辆日军汽车。1938年6月，抗日先锋总队发展到近1000人。7月，白蚁化率队从凉城县大路村出发，一路向东，经过1个多月的行军作战，来到了山西省灵丘县东河南镇，找到了王震率领的359旅，与八路军主力部队会合，受359旅领导。此时359旅在王震的带领下已经多次取得对日作战的胜利，声威大振。抗日先锋总队到达之后，王震旅长专门命炊事班设宴招待白蚁化等人，晚上还召开文艺晚会表示欢迎。白蚁化讲了话，他 他仿佛是远离家乡的孩子，一下子扑进了母亲的怀抱。抗日先锋总队的年轻人们感受到了八路军的温暖，三五九旅对白蚁化的队伍进行了整编，王震亲自给抗日先锋总队讲课，还只是把发给三五九旅过冬的棉衣首先发给抗日先锋总队，并及时补充了足够数量的枪支弹药和一部分兵员。八月，三五九旅营以上干部召开会议，抗日先锋总队也应邀参加。王震先做报告，讲了长江敌我的形势、华北战区情况、战略战术配合以及游击运动战的规则，巩固与提高战斗力。白蚁化则介绍了他们在绥西垦区工作的经验和斗争情况，会议足足开了八九个钟头。在艰难的抗战岁月，调到三五九旅工作的120师宣传部教育股股长王恩茂仍然坚持写日记。他的日记像电报，寥寥数笔，多亏了他的日记，我才清晰地了解了那一段历史。8月30日，王恩茂在日记里写道，对白，加强培养其战斗力。白指的就是白蚁化率领的抗日先锋总队，三五九旅的一些重要会议都会邀请白蚁化参加，白蚁化也常常必到，一切行动听从王震的指挥。这年秋天，白蚁化率领队伍配合三五九旅粉碎了日伪对雁北的大举进攻，歼灭了一大批敌人，毁坏敌人40多辆汽车。白蚁化还将自己队伍中排以上的干部送到三五九旅绥营学校培训，王震等人亲自授课。三五九旅对抗日先锋总队进行了4个多月的传帮带，老红军身上的优良品质潜移默化地影响着白蚁化的队伍，使他们的领导素质和军事素质有了很大的提高。再说接到王震回信的萧克着实高兴坏了，因为冀东部队在西撤过程中损失了大量官兵，而平西根据地也频遭日寇屠杀，现在正是最缺干部的时候，尤其是缺乏有文化、懂军事、文武双全的干部。如今王胡子推荐了一批这么有理想的人，真是天助啊，他当即表示热烈欢迎。于是王震向白蚁化下达了命令，抗日先锋总队调归晋察冀军区晋热察挺进军领导。王震对白蚁化说，你不是总想打日本人吗？现在立刻回到北平，与小日本面对面的干。1939年3月，白蚁化告别了三五九旅，奉命率队由山西灵丘县出发，昼夜兼程来到了平西抗日根据地三坡镇，受到了挺进军领导萧克的欢迎。萧克司令员将白蚁化领导的抗日先锋总队与李运昌、王仲华领导的冀东人民抗日联军合编为华北人民抗日联军，隶属晋热察挺进军领导，辖1、3两个大队和一个特务连，总共1000多人。李运昌任司令员，白蚁化任副司令员，朱其文任政治部主任，吴涛任政治部副主任，王波任教导员，王抗任参谋长。后李运昌调离，王仲华任司令员。干部几乎都是来自抗日先锋总队的大中学生担任。而我们不要忘记，这个王仲华正是当年中国大学的学生会主席董玉华。老友相逢，并肩战斗，大家别提多高兴了。但是令人痛心的是，1939年5月，王仲华突然患病，不幸因注射潘尼西林过敏而去世。王仲华牺牲时，白蚁化写了副挽联，上联是斗争难救续生死，下联是可惜英雄少白头。怀着无限的悲痛，白蚁化扛起了抗联司令员的重任。 北平硝烟，从不同侧面反映了北平抗日的历史真实。作品既有对国民党军队和日本侵略者在古北口正面战场殊死搏战的详写，更有贯穿抗日全程的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八路军在冀东、平西、平北敌后根据地的抗日纪实，充分体现了抗日战争胜利是中华民族抗日统一战线胜利的历史观。纪实文学联播节目正在为您播出长篇报告文学《北平硝烟》。 当时中共平西抗日根据地的政治、军事、文化中心、党政机关多位于三坡，三坡为平西游击的主战场。挺进军诞生以来，三坡人民在共产党领导下奋起抗敌，男人们拿起刀枪上了战场，女人们飞针走线缝制军装。日军视三坡如眼中钉肉中刺，加紧了对三坡的大扫荡。挺进军在三坡屡遭敌机轰炸，无法立足，大家便想到换防，但搬到哪里去，大家一时没了主意。一天，宛平县县长焦土，焦土原名是焦若愚，他为了表达自己坚决抗日不惜变成焦土的决心，改名为焦土，后来革命胜利后又改回原名焦若愚。他来到马兰村，村口有个岗哨，而他又没有带路条，儿童团员把他带到了村公所接受盘查。焦土觉得马兰村人警惕性高，于是他就建议挺进军司令部设立在马兰村。1939年10月，八路军冀热察挺进军司令部进驻宛平翟塘镇马兰村。马兰村位于翟塘川，是当时宛平县八区的大村，抗战时期有320多户人家，1200多人。1938年初成立村党支部，相继创办了农会、自卫队、妇救会、儿童团等组织。司令部进驻以后，这里就成为了平西抗日根据地的指挥中心。1939年11月，挺进军进行大整编，取消了支队的编制，第11支队和房来卓游击大队编为冀热察挺进军第6团、第7团，第12支队和平西游击队一部分编为了冀热察挺进军第9团。原来已合编的抗日先锋总队和冀东抗日联军，也就是华北人民抗联及平西游击队之一部，合编为冀热察挺进军第10团，白以化任团长。冀东在翟塘川整训的部队编为冀热察挺进军第12团，留在冀东的包森部队编为冀热察挺进军第13团。门头沟的老百姓淳朴善良，挺进军司令部和7团、9团、10团团部都设在马兰村，而11团、12团、13团在冀东作战，但这些团都在平西根据地整训。12000人的挺进军队伍基本都住在翟塘川的老百姓家里，老百姓把好房子腾出来给挺进军住，挺进军的口粮基本上靠老百姓供给，老区人民节衣缩食供应军队，平均4个老百姓负担一个军人的口粮。今天的马兰村已经成了京郊红色旅游胜地，从翟塘去马兰村拐过几道弯，突然看到东面的山坡上有个石头镶嵌的马兰二字，还有一个大红的五角星，这真是一个别致的路标。马兰村属于军户村落，据说因明清时期给皇家养马而得名。马兰村东西长南北窄，东西长1公里，坐北朝南，背靠北坡崖，村中间有一个观音庙，庙的对面是个戏台， 村庄的东西主干道由地上的一条红线连接，把村里18个抗战遗址连接起来。无论是熟悉还是不熟悉，只要沿着红线走，就可以找到目的地。马兰村街坊路全长5000米，从村委会往挺进军司令部走，我看到地上有阿拉伯数字3.7，还有4个马掌。3.7是因为这段路3.7米长，象征着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4个马掌寓意着日军侵略中国后铁蹄践踏，山河破碎。接下来地上有阿拉伯数字3.9的字样，这段路3.9米长，标志着1939年冀热察挺进军进驻马兰村。还有一块红色的石头，象征着八路军，周围一圈小石头，象征着马兰人民紧紧地团结在八路军周围。再往前走，地上出现了阿拉伯数字40，还有印有五星的圆缸。这40米的距离和印有五星的圆缸，代表着村里的40名年轻后生踊跃参军，组建了马兰排，编入挺进军第7团。这40名钢筋铁骨的战士驰骋疆场，英勇杀敌。前面出现了阿拉伯数字58，这段路58米长，58反映了1958年马兰村荣获由周总理亲笔签名的国务院嘉奖。这一年是马兰村农业发展的鼎盛时期，曾产核桃13万斤，鸭梨12万斤。还有一个阿拉伯数字，那就是7.8，象征着1978年改革开放给马兰村带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接着是一组用22块煤组成的阿拉伯数字22，代表马兰村曾经有22个煤矿。马兰村的煤炭给村里的经济带来了福音。最后用红砖铺设了一个97厘米的箭方，代表1997年晋热察挺进军司令部旧址陈列馆正式开馆。 北平硝烟的作者孙经言喜欢行走，在北京很多的抗日遗址穿梭寻访，他尤其注重寻访健在的当事人、见证人。正是以这种方式进入作品的写作，作者就不仅是一个外在的叙事者，而且也成为叙事对象的串联者、新内容的发现者。从某种意义上说，北平硝烟是一部北平抗日战场的当代寻访记。纪实文学联播节目正在为您播出。 在马兰村村委会办公室，村支部书记李秀民冲着我使劲摇头：“孙老师，您来晚了，您要是再早来10年，哎，我能给您叫一屋子的人讲讲八路军的故事。可现在明白的不知道，知道的不明白。”言下之意，那就是能讲八路军故事的人没剩几位了。过了片刻，几位老人走进了村委会办公室，一位叫刘恩敏，是马兰村当年的儿童团团员。虽然他年事已高，可是记忆却很清晰。他讲了这样一个故事，他说：“ 我们家住在村里戏台附近，我们村有个张兰珠，为了保护老百姓，死得可英勇了。1942年6月26日。马兰村游击队在戏台前的空地上处决汉奸。第二天，斋堂的100多个日伪军就包围了村庄，他们把来不及转移的村民啊，都驱赶到戏台前面，在戏台的西墙 架起了三挺机枪啊，路口也都是机枪，威逼村民交出抗日家属，大家一声不吭。鬼子队长赖野恼羞成怒，现场枪栓声响成了一片，眼看着全村老百姓就要被枪杀，县大队队长张德崇63岁的老父亲张兰珠挺身而出说：“我是八路军家属。”赖野问他还有谁，他什么也不说。赖野用刀在他的脖子上抹了一下，又刺了两刀。他呀，为了救全村父老乡亲，牺牲了。鬼子刀劈张兰珠的时候啊，我妈拉着我的手就站在戏台前，我吓得直往我妈怀里躲。1955年啊，毛泽东亲自签发了永垂不朽光荣纪念证，送到了张兰珠家属家中。我家里有4口人，爸爸妈妈姐姐和我。姐姐14岁就送给清水镇一户人家当童养媳，所以啊，八路军来的时候我家只有3口人。我当时在马兰小学念书，胆子很小，老师一打骂淘气学生我就吓哭，但是岁数小也得干革命啊，儿童团只要你上学就要。我当上了儿童团团员，站岗放哨，照顾八路军伤员。八路军在村里搞土改，我们村的好房子都是地主于东华和他儿子于成章的。八路军让地主把好房子腾出来，分给他们一般的房子住。肖克他们住的房子就是于成章的，八路军呢住在老百姓家里。老爷子头脑清晰地告诉我们，那个时候马兰村穷，不少人住在山上，搞点柴草掰点树枝就能搭个窝棚住，所以山上星星点点住得挺分散。他们家是贫农，土改时分的富农的房子，肖克司令员的马就在他家院子里喂，肖克的马夫就住在他家。他说八路军给老百姓打扫院子挑水，乡亲们家里房子住不下了，八路军就睡在院子里。他还记得好多八路军穿着棉袄坐在背包上，手里抱着枪在院子里睡觉。老爷子清晰地记得，伤病员住在他们村一个大房子的土炕上，一个伤病员胳膊有伤，他给这个伤员端尿盆时不小心碰了一下他的胳膊，伤病员疼得叫了一声。他特别害怕，埋怨自己怎么这么笨，而伤病员看到他害怕的样子连忙说：“小鬼别怕。”老爷子还告诉我们，那个时候按照规定，儿童团团员照顾完伤员要回自己家里吃饭，但吃饭时间到了，他护理的那个八路军战士问道：“刚才那个小鬼在这里端尿盆给我们打洗脸水，怎么吃饭时见不到他？”护士说：“他们那儿不管饭。”而那个八路军战士说：“不行，干活在这儿不能让他回家，我少吃一口就有他的了。”炊事员给那个八路军伤病员做的是鸡蛋面条，那时候缺粮，刘文敏在家只能喝菜粥，闹日本时家里连盐都吃不上，过年也吃不上个鸡蛋面条，结果那个解放军非要把他的面条让给刘文敏吃， 到现在老人家还记得那碗面条的香味儿，是炝锅面，里面卧了个荷包蛋。刘恩敏吃了伤病员两顿面条，那香味儿至今都忘不了。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报告文学《北平硝烟》，作者孙经言，演播阿达，编辑天时，制作丁力。感谢各位收听，也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新闻广播，中波8.28千赫，调频100.6兆赫。 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欢迎5点继续收听。